权威发布，京津冀协同发展各项方针政策， 全面报道京津冀协同发展进程与阶段性成就， 真实、可信、新鲜、及时，综合性直播新闻节目 《早安京津冀》，京津冀三地媒体联手打造， 尽在 FM 100.6，京津冀之声。 早安，京津冀。 新鲜资讯唤醒您的一天，听众朋友早上好，这里是早安京津冀，我是李可， 我是浩兰。今天是2021年11月22号星期一，我们首先来关注京津冀三地的天气情况。 北京地区今天白天晴，最高气温4摄氏度，今天夜间晴，最低气温-5摄氏度。 天津地区今天白天晴，最高气温4摄氏度，今天夜间晴，最低气温-4摄氏度。 河北地区石家庄今天白天晴，最高气温9摄氏度，今天夜间晴，最低气温-3摄氏度。 再来关注北京地区路面上的情况，关注事故路段，东五环远通桥北向南方向，东北五环五元桥西向东方向，西四环南沙窝桥金沟河桥南向北方向，北二环雍和宫桥东向西方向，北五环肖家河桥东侧西向东方向。以上路段分别有事故发生，请过往车辆注意避让。京新高速进京方向西二旗桥至建亭桥南路段受交通量大的影响，目前交通运行压力集中。今天是周一，北京、天津、河北石家庄机动车尾号限行是5和0，请您遵照执行。 在今天的节目中，您将收听到以下主要内容：今日头条，河南、河北风险地区清零，全国现有高中风险区4+56个。 京津冀三地热点，北京城管执法部门启动大风黄色预警应急预案，排查户外广告隐患。 天津方面首列天津产无人驾驶地铁列车成功下线。 张家口崇礼区东澳村北会展东临时交通场站探访，保障车辆全部就绪。 国际电讯，全球新冠疫情反弹，抗疫仍需多管齐下。 普京接种第三剂新冠疫苗。 文体方面的消息，中国队在雪橇世界杯积累信心。 曾让一根香蕉拍出15万美元的意大利艺术家卡特兰的个展在京开幕。 我们的节目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和天津海河传媒中心官方客户端金云同步播出。马上为您带来今天早安京津冀的详细内容。 汇集权威信息，纵览天下大事，贴近百姓生活，今日头条。 今日头条首先还是来关注疫情方面的消息。截至2021年11月20号，北京市累计报告接种新冠病毒疫苗5011.41万剂次，累计接种2177.99万人。北京市三部门呼吁全市老年人尽快尽早接种新冠疫苗。 据介绍，北京市卫生健康委员会和北京市老龄工作委员会办公室、北京市老龄协会联合发布致全市老年朋友的一封信，呼吁全市老年人尽快尽早接种新冠疫苗。 信中呼吁要尽快尽早接种新冠疫苗，老年人是自己健康的第一负责人，即使不常出门，家庭成员也可能将新冠病毒感染风险带至家中。研究数据显示，接种新冠疫苗，老年人的死亡率、80岁及以上老人的住院率均有大幅度的降低。临床试验证明，中国新冠疫苗安全有效，能对老年人产生良好的保护作用。老年人接种疫苗获益更大。60岁及以上老年人因为基础疾病较多，感染新冠病毒后，重症率和死亡率远高于年轻人。 北京市各疫苗接种点为老年人开设老年人绿色通道等便捷措施，请接种时携带好身份证件，向医生主动说明健康状况和近期服用的药物信息，并根据防控要求做好个人防护。 总台记者从天津市疾控中心获悉，11月20号下午6点到昨天下午6点，天津新增一例境外输入新冠肺炎确诊病例，属中国籍，毛里塔尼亚输入，累计报告境外输入确诊病例381例，治愈出院357例，在院24例，其中轻型4例，普通型20例。 天津新增6例境外输入无症状感染者，均为中国籍，2例加蓬输入，1例意大利输入，2例货轮输入，1例菲律宾输入，累计391例，境外输入386例，尚在医学观察20例，均为境外输入；解除医学观察319例，均为确诊病例52例。 昨天起，河北新集市决定对全市除封控区、管控区外的区域，在严格落实常态化疫情防控的基础上，有序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我们一起来听报道。 在新集市防范区小区门口，记者看到居民佩戴口罩、测体温、出示核酸检测回执单和健康码，正常出入小区。街道上车辆、行人陆续增多，沿街商铺也重整营业，生产生活正有序恢复。据了解，新集市除封控区和管控区继续执行现行管控措施外，其余区域的居民出行和交通出行秩序已经有序恢复，超市、药店、银行等商业服务也恢复营业，政务服务窗口单位实行网上办公、线上审批，餐厅、饭馆禁止堂食，允许外卖，宾馆、酒店及文化娱乐性场所不得营业。各类企业将在符合安全生产规范的基础上陆续复工复产，各类学校暂缓开学。目前新集市防范区已解封，但仍倡导广大市民不扎堆、不聚集，非必要不外出。市民应严格遵守疫情防控规定，自觉维护疫情防控秩序。 河南省周口市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指挥部同意对扶沟县部分区域疫情风险等级进行调整，从今天零点起，将扶沟县南关社区由中风险地区调整为低风险地区。 经河南省郑州市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指挥部同意，对部分区域疫情风险等级进行调整，部分管控区解除管控，调整河南郑州荥阳市防控措施。从今天早上八点起，将河南新密市新华路办事处新会街社区、河南荥阳市贾峪镇滨湖社区、文泽社区、郭岗村、楚村、陆村由中风险地区调整为低风险地区。全国共有高风险地区四个，中风险地区56个。 四川成都高新区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防控指挥部今天发布消息，截至今天，成都高新区中和街道香榭国际三期小区已连续14天无新增本土确诊病例。根据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有关要求和省市专家综合评估，经成都高新区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指挥部同意，今天起将成都高新区中和街道香榭国际三期小区由中风险地区调整为低风险地区，同时解除相关封控区、管控区、防范区管理。调整后，成都高新区全域均为低风险地区。截至目前，成都市还有一个高风险地区，一个中风险地区。 中国国家卫健委昨天通报，20号中国内地新增确诊病例17例，其中境外输入13例，本土病例4例，新增无症状感染者8例，均为境外输入。 截至20号24点，中国内地现有确诊病例1098例，累计死亡4636例，累计报告确诊病例98467例，境外输入现有确诊病例383例，累计确诊9997例，无死亡病例。国家卫健委昨天通报，20号中国内地新增确诊病例17例。 中国内地20号新增4例本土确诊病例，分布在辽宁有3例，均在大连市，还有云南的1例在德宏州陇川县，均为集中隔离点的密接人员。 辽宁省大连市成为中国内地近期唯一一个每日均有新增本土确诊病例的地区。大连市昨天发布通告，大连市新增3个中风险地区，其中金浦新区2个，甘井子区1个，大连现有高风险地区2个，中风险地区48个。 江苏省连云港市20号新增2例境外输入确诊病例，为11月13号抵达连云港的一艘国际船舶上的船员。至此，该船23名船员中已有16人确诊。 据此前通报，11月16号，连云港市新增境外输入确诊病例14例，均为中国香港籍国际船舶船员，均为中国籍。该船11月7号从菲律宾驶出，11月13号抵达连云港干预港，在对23名船员实施入境卫生检疫后，发现14名船员新冠病毒核酸阳性，16号14名船员被诊断为确诊病例。随后，经对该船在隔离观察期的船员进行采样检测，发现2名船员核酸阳性，20号被诊断为确诊病例。目前，上述16名患者正在定点医院隔离治疗，该船剩下7人在继续隔离观察中。 青海省第3例本土确诊病例经过20天的精心治疗，符合出院标准，予以出院。出院后将继续进行康复治疗。自10月21号以来，青海省累计发现12例新冠肺炎本土确诊病例。 昨天，第三例本土确诊病例经过20天精心治疗，体温恢复正常3天以上，呼吸道症状消失，胸部 CT 未见明显异常，连续2次鼻咽拭子核酸检测阴性。经省级医疗救治专家组评估，按照新型冠状病毒肺炎诊疗方案，符合出院标准，予以出院。出院后将继续进行康复治疗。 昨天，北京市石景山区第一辆可以接种第一、二、三针的新冠疫苗移动接种车开进了苹果园街道，驻停在平一社区文化活动中心前。老年人在家门口就可以接种疫苗，筑牢免疫屏障。流动接种车车内环境和定点接种单位条件相同，配备有医用的智能冷藏冰箱，配备空气净化、紫外线消毒等。接种车外设有等候区、留观区、应急处置区，安排有专业的急救人员以应对突发状况。 下一步，流动疫苗接种车将分片进社区，驻停在辖区不同的点位，为更多地区群众居民提供高效便捷的接种服务，做好疫苗接种的最后一公里。 发现京津冀最新动态，聚焦三地协同发展，京津冀三地热点。 疫情消息之后，我们再来关注三地热点。今年冬天第三场大范围寒潮来势汹汹，京津冀区域大部分地区都迎来了大风降温的天气。目前北京发布大风黄色预警，河北同时发布寒潮蓝色预警和大风蓝色预警，请您外出一定要注意防寒保暖。 昨天北京大风呼啸，落叶满天，冷空气如约而至。根据预报，今天北京继续大风降温天气，预计夜间最低达到-5摄氏度，创今冬新低。 昨天上午北风就已经开始呈现呼啸之势了，平均风力达到了4-5级，阵风有7级左右。北京还受到短时外来沙尘的明显影响，空气质量一度陷入了重度污染水平。一直到昨天下午4点，沙尘影响才明显减弱，北京全市大部地区空气质量恢复到良好水平。 气象部门表示，今天白天大风天气仍持续，傍晚风力明显减小，其中风力最大时段是昨天入夜到今天中午前后。受冷空气影响，这两天气温明显下降，48小时气温降幅达到了4摄氏度到6摄氏度。今天夜间最低气温预计会在-5摄氏度左右，创今冬新低。预计从明天起，京城气温缓慢回升。 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方冲指出，这次寒潮过程影响范围大，但相比上次的寒潮过程，这次没有相应的水汽被输送到华北地区，即使温度已经降到很低了，也没有明显的降雪。虽然没有明显降雪，但是此次冷空气对北京持续影响的时间较长，预计本周前期大风降温，中后期气温持续低迷，气温整体较11月中旬下降明显，市民出行务必注意防寒保暖。 针对大风天气，北京市城管执法局按照全市统一部署，要求各级城管执法部门启动大风黄色预警应急预案，在依法查处施工扬尘、道路移洒等违法行为的同时，督促户外广告设置和管理单位对辖区户外广告、牌匾、灯箱等进行排查。 本次大风降温天气风力强且伴有扬沙，根据大风黄色预警应急预案要求，遇到4级以上的大风，施工单位应立即停止土方作业，提前对暴露的土石方进行覆盖，并采取相应的降尘防尘措施。北京市城管执法局按照全市统一部署，在防止施工扬尘的同时，对辖区门前三包责任单位及施工工地进行排查，督促户外广告设置和管理单位对辖区户外广告、牌匾、灯箱进行排查，发现问题应提前处置。 11月20号，北京市全市城管执法部门共规范查处违法行为49起，其中检查工地370处，规范9起；检查门前三包单位1535家，规范34起；检查户外广告牌327个，规范3起；检查宣传条幅42处，规范3起。 在此，城管执法部门提醒各户外广告设置或权属单位履行户外广告的安全监管责任，加强对所属户外广告的安全巡视，并请广大市民外出时注意安全。 大风降温，蔬菜供应是否会受到影响呢？20号，记者从北京新发地市场了解到，市场已经提前采取相关措施应对此轮大风降温天气。昨天，蔬菜上市量达到了1.99万吨。此外，商户们还在市场内储备了9000吨左右的耐储蔬菜，确保蔬菜供应稳定。 市场加固了现有的销售大棚，提前通知商户做好防寒保暖准备，还筹措了2000条棉被供商户使用。目前已经有1300多条棉被被商户们买走，为蔬菜保暖。 入冬以来，南菜供应量不断增加，近期每天上市量均超过了5000吨。据介绍，目前南菜进京都是采用冷藏箱式货车运输，许多蔬菜在产地就是泡沫箱包装，这也起到了保温作用，基本上不会出现冻害。 考虑到大风降温及有可能的雨雪天气，市场已经协调商户就近在河北等地筹措货源，一旦出现极端天气高速封路，蔬菜是可以从国道运输进京的。 记者从天津市气象台了解到，本周从晴到多云为主，24号起气温逐渐回升，天津市区最高气温可升至10到12摄氏度，周后期预计有雾霾。 昨天天气转晴，受较强冷空气的影响，白天有西北风5到6级，阵风7级，气温下降明显，最高气温在4摄氏度左右。夜间气温继续下降，今天体感更加寒冷，预计此轮寒潮天气过程的气温最低点将出现在明天的凌晨，市区降至-3摄氏度左右，北部地区降至-6摄氏度左右。从24号起，天津市气温逐渐回升，当天白天最高气温可升至8摄氏度左右。随着气温回升，加上静稳天气，预计周后期会有雾霾天气，同时周后期最高气温可达到10摄氏度以上。 今天我们也迎来了小雪节气，寒潮来袭，今明两天河北省各地最低气温将继续下降，局地降幅可达10摄氏度。一起来听报道。 记者从省气象台了解到，受到一股较强冷空气的影响，21号我省大部分地区风力较大，张家口、承德等地维持冷冻模式，最低温均在冰点之下。省气象台高级工程师买文明， 截至到下午的4点，在张家口、承德的中北部、保定、雄安新区、石家庄、邢台、邯郸的北部这些地方呢，有50个县市都出现了17米每秒以上的大风天气，暂房的风力呢达到了27米每秒，也就是十级风。 在张家口市区，下午4点，温度降至-4度，寒风呼呼作响，树枝被吹得左摇右摆，市民们全副武装在风中艰难行走， 风把那个人都能刮跑那种感觉。 今天特别冷，风大，加羽绒服了。 22号，我们将迎来小雪节气。省气象台高级工程师买文明介绍，小雪节气后，通常我省寒潮和强冷空气活动较为频繁。省气象台下午5点继续发布寒潮蓝色预警信号。 22到23号还将有一次寒潮天气过程，全省各地的最低气温将继续下降6到8度，局地呢下降8到10度。张家口、承德最低气温会降到-14到-8度，其中坝上地区呢会降到-20到-16度，其他地区会降到-7到-4度。 同时，省气象台继续发布大风黄色预警信号。 预计大风天气会持续到22号的白天，在张家口、承德西部、保定西部、石家庄、邢台西部、邯郸西部有西北风6到8级，阵风可达9级以上。其他地区呢，有西北风5到6级，阵风7到8级，局地还会伴有扬沙或浮尘天气。 最近两天，河北石家庄迎来了降温天气，各供热公司提前谋划、提前准备，通过供热首站升温、加强供暖设施巡查等措施，全力保障石家庄市民温暖过冬。 这里是石家庄市金房供热公司的北站锅炉房，那么这个锅炉房呢，负担着附近的105万平方米的供热面积，那么其中呢，包括16个小区、9160户居民。那么这个锅炉房呢，采用的是天然气的供热，那么这种供热的方式呢，它的优势就是在降温的天气呢，可以及时的调节温度。我们先来看一下1次管网的这个温度哈，1次管网供水温度是66.9，回水温度是53.2。那么这个供热的温度呢，在源头上来讲呢，已经完全达标。 我们全体人员随时掌控天气变化，根据监控这个供热温度，随时调整。为了保证大家暖和，是5台锅炉，4备1用，在天气变化的情况下，随时加开锅炉，加大流量，提高温度。这个天气锅炉呢，因为这个距离短，热量快，所以我们这呢就是随调随升温。我们这提供以后，热乎应该在2个小时之内，家里感受到就温度的提高。 石家庄各供热公司按照小区新旧及配套设施等具体情况制定不同的处理方案，针对老旧小区及设施陈旧小区，在逐步提升一网流量的同时，做好二网整体平稳，确保热量均衡。 新小区呢，基本上都是地暖，地暖的这个建筑是节能建筑，保温性能比较好，这样给的温度呢和老小区是不一样的。老小区呢温度我们要比那个新小区和地暖的最少要高出10度供水，一定要保证达标供热，让老百姓满意。 针对小区供热管道末端等重点用户，维修人员主动入户测温，密切关注室温变化，及时调整二网运行参数，增加及平衡入户流量。 我们现在来到了石家庄市新华区的中华丽园小区的一户居民家里。那么这个小区呢是属于老旧小区，目前呢采用的是这种比较传统的暖气片。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室内的温度哈，现在呢是24.8度。那么居民跟我们反映，那这个温度呢也是非常的舒适。 咱们这以前从来没上过14度，现在啊20度以上，俺现在俺俩屋里特享福，你知道吧？三年了。我跟你说，棉鞋那这个裤子我都是穿2条，我上头我给你穿个棉袄。对，我跟你说，现在哈不用了，现在你看见了，我现在就这个样。 河北石家庄金房供热公司安排专人24小时对城区管线分片区分路段巡检，发现问题及时上报，并启动应急预案，做到人财机全面到位，随时可以对故障设备开展抢修。 专注首都经济圈，了解发展新动向。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100.6 兆赫京津冀之声。早安，京津冀。 我们再来关注交通方面。从今天起，天津公安交管部门将对交通违法有奖举报范围进行调整，新增故意污损号牌和炸街两项违法行为举报内容。 据了解，本次新增的故意污损号牌和炸街是指使用伪造、变造的机动车号牌和上道路行驶的机动车违法飙车，均是天津市民反映强烈、存在较大安全隐患的交通违法行为。新增的两项有奖举报交通违法完成系统测试上线后，天津市有奖举报交通违法范围将调整为12项。 天津公安交管部门表示，两项交通违法有奖举报功能上线之后，天津市民可以通过天津交警微信公众号的天津交管服务直通车小程序、天津交通违法举报微信小程序抓拍违法照片，上传至天津市道路交通违法举报平台进行举报。经查证属实后，天津公安交管部门将给予举报人每起20元的奖励，同意举报人每月奖励金额累计不超过1000元。 记者从天津港宝社区获悉，由中车长春轨道客车股份有限公司设计，在天津电力机车有限公司建造的天津地铁6号线2期车辆顺利完成组装静态调试工作，在天津港宝社区成功下线，标志着地铁6号线2期具正式通车迈出至关重要的一步，也填补了滨海新区城市轨道车辆制造产业的空白。 据了解，天津地铁6号线2期为轨道交通装备领域高端智能化项目。本次下线的车辆是一列以智能、绿色、安全、舒适为理念进行设计制造的智慧地铁列车，利用国内顶尖的全自动无人驾驶技术，采用轻量化 A 型铝合金车体，是天津首列本地化生产制造的无人驾驶地铁。这个项目推进过程中积累的技术管理经验，也为推动实现滨海车、滨海造、滨海修的目标打下了坚实基础。 昨天傍晚，河北张家口崇礼区东澳村北临时交通场站内灯火通明，200多辆新能源轿车整齐停放，工作人员正在对车辆性能做最后的检查。 河北张家口赛区交通保障组场站组负责人田炳杰介绍，2天前我们已经将全部车辆更换为防滑轮胎，确保在降雪天气下仍能够完成好交通转运任务。 临时交通场站还设置了车队司机食宿区、车辆清洗间和维修间。 眼下分布在崇礼城区至冬奥核心区沿线的八个临时交通场站和保障车辆已全部就绪。根据冬奥会赛时的冬奥村北、会展东两个临时交通场站停车数量多、功能复杂的特点，测试赛期间将启用这两个临时交通场站进行测试保障。 在会展东临时交通场站，两辆氢燃料大巴车在夜幕中缓缓驶入停车区，完成了昨天的实战演练。今天参加河北张家口赛区首场国际测试赛的运动员就将陆续抵达了，临时交通场站和车辆就要正式担负参赛人员的抵离任务。 进入冬季，天气干燥，河北承德高新区冯营子镇积极开展森林防火巡查，一起来听报道。 一大早，记者跟随冯营子镇应急办布火队来到东营村进行山区森林防火巡查。防火护林员陶华： 我村在每个进山口设立上山登记点，确保火源不入林。早上天一亮就上山巡逻，发现火情及时处理。 冯营子镇东营村防火护林员李鑫告诉记者，进入防火的戒严期，辖区内的护林员都要一直在山上，用他的话来说，除了吃饭睡觉，一直都在巡山的路上， 就是每天都要巡逻，各个路口各站着人，你比如说有上坟的、吸烟的等一些问题，我们当时就制止了，给他讲一些防火的知识啊等等的，现在百姓的知识也提高了。 记者沿途发现，工作人员严格按照相关规定对入山人员进行登记，上山口设立了哨点，派专人站岗，确保火源不带入山区。冯营子镇应急办扑火队队长邵立新： 防火已经进入了关键时期，我们每天坚持锻炼和学习，不断提升自己的素质和技能，做到遇事能够迅速反应，快速出击。 助力京津冀协同发展，全面报道阶段性成就。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0.6兆赫京津冀之声，早安京津冀。 我们再来关注国内其他方面的消息。黑龙江省气象灾害应急指挥部发布通知，决定于昨天早上7点启动重大气象灾害二级应急响应。昨天下午，哈尔滨市教育局发布紧急通知，按照暴雪灾害应急响应要求，为确保师生安全，今天哈尔滨全市幼儿园暂时停园，开展居家生活指导，全市中小学校暂停线下教学，转为线上教学，其中小学一二年级不做统一硬性要求，明天是否恢复线下教学，由各区县教育局根据本地区天气情况确定。 昨天，黑龙江省绥化市三预警齐发，道路结冰、暴雪、大风一起来袭。绥化市气象台发布，预计昨天夜间开始，绥化市将出现一次明显降雪、大风、降温过程。降雪主要集中在昨天夜间到今天夜间。绥化全市过程累计降雪量为中到大雪。庆安、绥陵、海伦东部、北林东北部乡镇降雪明显地区有大到暴雪，局地暴雪可能发生，积雪深度可达10到20厘米。 绥化市北林区教育局通知，区属城乡各中小学校根据黑龙江省气象台昨天发布大暴雪和暴风雪预警，为确保北林区校园及师生人身安全，经综合分析研判，决定今天转为线上授课一天，明天视天气情况是否正常复课另行通知。 今冬第三轮寒潮正在席卷我国大部分地区，天一冷，什么东西卖得最好？秋衣秋裤加绒袜、手套、围巾、保温杯。别忘了还有一样冬季必备的单品，那就是羽绒服。有数据显示，2020年我国羽绒服市场规模已经达到了1317亿元，行业增速达到了8.93%。业内分析师指出，受冷冬预期影响，今年我国的羽绒服市场规模将有望突破1500亿元。一起来听一听，今天冬天怎么该选择羽绒服呢？ 我有时候会看羽绒服的款式，然后还有它的那个含鸭绒的那个含量。 肯定品牌有保暖， 我就是穿着不冷就行，反正没啥要求。 我其实没考虑太多，我就买个品牌的，然后那个含绒量丰富的就好了。 保暖啊，轻，是吧？ 就是我感觉的话，款式是比较新颖的，然后再加上就是它那个材料呀、材质各方面比较好一些吧。 还是根据自己喜欢吧。嗯，我反正比较喜欢穿休闲的。 含绒量、充绒量、蓬松度三大要素决定了羽绒服的保暖性能。现行国家相关标准规定，羽绒服的含绒量最低不能小于 50%， 含绒量越高，羽绒服越保暖。但是作为普通消费者，我们无法对商品进行专业检测，有哪些小妙招能够帮助我们挑选到更保暖的羽绒服呢？一起来听。 含绒量或者说绒子含量比较高的时候呢，它手感呢比较柔软，所以我们在买的时候呢，我们可以去手呢去摸一摸，如果我们摸着的话呢，特别软，没有那个硬棒棒的那个就是扎手的那种感觉，就是它说明它这个绒啊比较好。我们最好呢还要在买的时候呢闻一下，因为这个如果羽绒它加工的不太好啊，可能它那个羽绒本身有一种那个味道。还有一点的话呢，就是我们可以打一打，打一打，一个是看它蓬松不蓬松，第二个呢看它这个钻不钻绒。 潺潺时光里，我的声音陪伴你一路畅通。 默默岁月中，你的喜欢成就我辉煌梦想。 北京广播电视台现面向全社会开启2022年度餐饮、体育、品牌酒和房地产行业的广播广告代理权招标，广播频率保持全天70%以上的市场份额，报名从速，招标热线8501-3189。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FM 100.6 京津冀之声，保持清新的空气需要我们共同的努力，维护洁净的天空是我们共同的责任。低碳节能从我做起，主动减排，全民参与，让我们携手共建美好家园。 权威发布京津冀协同发展各项方针政策， 全面报道京津冀协同发展进程与阶段性成就， 真实、可信、新鲜、及时，综合性直播新闻节目 《早安京津冀》，京津冀三 D 媒体联手打造， 尽在 FM 100.6京津冀之声， 《早安京津冀》， 立足国际视角，纵览天下要闻，国际电讯。 再来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近期全球新冠疫情反弹，一些国家报告的新增确诊病例数又创历史新高。世界卫生组织16号发布的全球新冠疫情周报显示，欧洲地区过去一周每10万人新增确诊病例230例，为全球最高。欧洲地区当周新增确诊病例比前一周增加8%，新增死亡病例比前一周增加5%，是全球这两项数据均增加的唯一地区。 数据还显示，美洲地区新增确诊病例比前一周小幅上升，新增新冠确诊病例居全球首位的国家是美国。世卫组织日前指出，目前在绝大多数国家流行的新冠病毒毒株中，德尔塔毒株占据绝对优势。在9月到10月向国际共享基因序列资源流感数据共享全球倡议平台提交的842510份样本序列中，德尔塔毒株占到了99.5%。 不少专家认为，欧洲疫情之所以迅猛反弹，冬季室内活动增多，这是原因之一。但过早的放松防疫限制措施、疫苗接种率有待提高等问题尤其值得关注。近期全球多款新冠口服药研发取得了进展，给抗疫增添了新的希望。专家指出，疫苗和药物是互补的组合拳关系，未来打好抗疫攻坚战离不开防控措施、疫苗和治疗药物。 俄罗斯总统普京21号表示，他于当天接种了第三剂新冠疫苗。据克里姆林宫网站21号发布的消息，普京当天在会见俄罗斯加玛利亚流行病学与微生物学国家研究中心副主任洛古诺夫时表示，根据这个中心的建议，他当天接种了第三剂新冠疫苗。普京说，他接种的是卫星 Light 新冠疫苗，接种后身体感觉良好。 普京还表示，他愿意参加该中心正在进行的有关鼻喷新冠疫苗的试验。据报道，俄罗斯已经注册了5款俄制新冠疫苗，包括卫星5和卫星 Light 等。普京于今年3月和4月分别接种第一剂和第二剂卫星5新冠疫苗。据了解，在俄罗斯约1.46亿人口中，近40%已完成新冠疫苗的全程接种。 近两年，美国失控的新冠疫情让教师行业成了高危职业。因不满从业风险和待遇保障之间存在的巨大落差，美国大批教师纷纷离职或提前退休，行业缺口为代课教师这一并不受到重视的从业群体提供了新的发展契机。 据美国商业新闻和消费者频道报道，早在美国新冠疫情爆发初期，美国教育行业用人危机就已经出现端倪。美国研究型企业兰德智库2021年的一项行业调研显示，全美近四分之一的教师表示将在本学年结束时离职。另据美国劳动部的最新统计，今年仅9月就有30,000名公立学校教师表达了离职意向。 据日本共同社20号报道，最新的一项调查显示，在新冠肺炎疫情影响下，约有60%的日本新婚夫妻不愿举办婚礼，比前几年不举行婚礼的比例增加了近3倍。日本明治安田生命保险公司10月12号到15号对1620人进行了这一项调查。调查发现，在2019年10月后结婚的夫妇中，58.8%的新婚夫妇放弃举办婚礼，68.8%的因疫情旅行限制而选择不度蜜月。 明治安田综合研究所首席经济学家表示，新婚夫妇不举办婚礼和蜜月旅行，而是把大部分开支转向购买家具和日用品。因为疫情，新婚夫妇的生活方式和需求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 一名男性旅客20号在亚特兰大市的国际机场携带枪支过安检，安检员准备进一步检查，打开行李时，这名旅客猛然伸手从行李中掏出一把枪，枪声同时响起，男子携枪逃跑。受惊旅客当下四散奔逃，混乱中有3人受伤。事件导致这座多年或称全球最繁忙机场的航空枢纽暂停运营2小时。警方已经通缉了这名携枪男子，发现他犯过重罪，按律不得持有枪支。 运输安全管理局局长告诉有线电视新闻网，旅客携带武器进入机场已成为一个巨大问题。运输安全管理局10月通报，今年1月到10月，美国各机场安检发现4650支枪，且多数装有子弹，这一数字超过2019年所创全年最高纪录4432支。仅在亚特兰大机场，今年以来安检已查获了450多支枪。 德国政界消息人士20号说，社民党、绿党和自民党组阁谈判进入了收尾阶段，最早有望于22号或23号达成协议。随着新总理即将上任，现任总理默克尔退休进入倒计时。德国9月举行了联邦议会选举，结果出炉后，社民党和联盟党都希望绿党和自民党结成联盟，从而在联邦议院占据组阁所需的过半数议席。 经过一系列磋商，社民党、绿党和自民党携手上月正式启动组阁谈判。由于社民党、绿党和自民党代表色分别为红色、绿色和黄色，他们被称为红绿灯组合。了解谈判进展的消息人士20号表示，红绿灯组合组阁谈判有望在一周内完成，最早可能在22号或者23号达成协议。 日本政府19号决定推出财政支出达55.7万亿日元的新一轮经济刺激计划，财政开支规模创下历次经济刺激计划新高。由于这一仓促推出的计划重补贴轻增长，日本国内媒体和专家普遍判断其效果有限。 日本经济新闻的文章说，泡沫经济破灭之后，历届日本政府屡屡推出巨额经济计划，结果均不理想。在通货紧缩的背景下，有必要通过扩大财政支出来刺激需求，关键是财政支出的用途。此次经济计划的内容让人辨不清方向，很难称之为着眼未来经济增长的精明决策。 日本移民组织20号说，至少75名试图偷渡到欧洲的人17号在利比亚西部海域因沉船事故溺水身亡，另有15名偷渡者被当地渔民救起并送往利比亚西部城市祖瓦拉。国际移民组织表示，加上这次沉船事故造成的身亡者，今年在地中海丧生的偷渡者已经达到了1300人。 2011年以来，利比亚政局陷入持续动荡，政府无法对海岸线和陆上边界实施有效管控。其他国家的许多非法移民来到利比亚，并以此为中转站，横跨地中海偷渡至欧洲国家。 路透社报道，大约500名特斯拉汽车用户于美国东部时间19号报告，无法通过特斯拉汽车的手机应用开动车辆。据法新社20号报道，不少用户19号在社交媒体上反映了上述问题，其中一些人因没有随身携带卡片式钥匙或遥控钥匙而无法使用汽车。美国、加拿大、丹麦和德国等多个国家都有用户报告这一故障。 一名用户说，他习惯用特斯拉手机应用开车门和发动车辆，这个故障导致他被困在离家挺远的地方。一名韩国用户在推特上说，他用手机应用联系他的特斯拉 Model 3汽车时，看到500服务器内部错误的提示。特斯拉公司首席执行官马斯克19号晚些时候回复那名韩国用户说，现在应该快要连上线了，抱歉，我们将采取措施避免再次出现这种情况。 枕头大战是不少人童年的睡前游戏，如今它已经走上了赛场，成为正式的格斗运动项目。据路透社20号报道，美国枕头大战锦标赛组织者定于明年1月29号在佛罗里达州举办第一场现场直播，可在网上付费观看的枕头大赛。 赛事执行总裁威廉姆斯说，这可不是羽毛满场飞让人捧腹大笑的玩闹，而是严肃的比赛。参赛选手大多出身专业综合格斗，将手持特制枕头对打，每场比赛三个回合。威廉姆斯说，枕头大战锦标赛只有一点不同于综合格斗和拳击比赛，也就是参赛的运动员不会受伤。他说，枕头大战是不少人的童年回忆，希望借助引进专业赛事开发新的格斗观众群体。 追逐冰雪冬奥梦想，关注赛事最新动态，冬奥和体育资讯。 相约北京2021至2022国际雪橇联合会雪橇世界杯赛21号在国家雪车雪橇中心收官。中国队在团体接力赛中位列第九名，获得中国雪橇队史上最好成绩，进一步积累信心。2015年北京冬奥会申办成功时，国内没有几个人了解雪橇这个惊险刺激的冬季运动项目。北京冬奥申办成功之后，中国雪橇队随之组建。 此次比赛，奥地利队、美国队和意大利队最终分获团体接力赛的前三名。在女子单人雪橇比赛中，23岁的奥地利小将艾格勒战胜德国队名将、多次获得世锦赛金牌的陶比茨，获得了个人第一个世界杯冠军。奥地利选手舒尔特获得了铜牌。 相约北京2021至2022国际雪橇联合会雪橇世界杯是我国首次举办雪橇世界杯级别的赛事，也是下半年相约北京系列冬季体育赛事进行的首场带观众测试，将为冬奥会赛时观众组织和服务积累经验。我们一起来听北京新闻广播记者王悦的报道。 相约北京2021至2022国际雪橇联合会雪橇世界杯男子单人雪橇比赛开赛前，300名延庆观众经过验码测温，有序进入到了有着雪游龙之称的国家雪车雪橇中心。观众彭思思告诉记者， 非常的幸运，我能作为第一批观众到现场去观看咱们雪橇的世界杯。雪游龙呢，我也是第一次看到它的庐山真面目，因为咱们观看是在晚上，灯火辉煌下，特别特别像一条巨龙蜿蜒而下。然后到赛区了之后，比赛非常的激烈，目不转睛地盯着运动员，紧张的我们每个人手里边的那个小手牌一直在不停地鼓掌。 在今年10月到11月延庆赛区举办的系列测试赛中，延庆区落实落细住宿、餐饮、防疫、安全、交通等各方面服务保障工作。据赛事综合保障组联络办公室主任、延庆区商务局局长刘涛介绍， 截止到11月20日，雪车国际训练周世界杯期间，延庆赛区最多接待的入住人数达到了1787人，其中运动员及随队官员等外籍人员305人，实现食品安全零事件、食源性兴奋剂零检出的双零目标。目前雪车国际训练周及世界杯期间赛事服务保障整体运行平稳有序。 为营造冬奥和冰雪运动氛围，延庆区第36届冰雪欢乐季活动也将于本月27号启动。 曾作为北京奥运会篮球场馆的五棵松体育中心将承担2022年冬奥会女子冰球和男子冰球部分比赛。场馆目前已经通过了2场测试赛检验，能在6小时内完成从冰球场馆到篮球场馆的转换，在冬奥赛后将强化群众体育功能。北京新闻广播记者左天池日前前往探馆，一起来听报道。 现在看到的是我们的观众首层，这层也是和地面相齐平的。 记者在五棵松体育中心主场馆看到，场地呈现出26米乘60米规格的冰球场地形态。测试赛结束后，冰面已经撤除，处于休整状态。 五棵松文体中心董事长特别助理王淑霞告诉记者， 对场馆的各个方面进行了全面的体检，比如说它的电力去改造，还新建了训练馆，采取了一些先进的建筑理念，环保啊、节能啊、绿色啊这样的理念。训练馆的同等的面积是我们竞赛馆的这个同等面积的能耗的一半。 五棵松体育中心在2006年建设之初就预留了制冰管线，并在2016年同时承接了全国男子篮球联赛和冰球联赛两支职业队的主场服务，通过在冰面上覆盖冰被等手段，能在6小时内完成功能转换。五棵松体育场馆运营管理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袁颖慧解释了其中原理。 它这个空气当中湿度是非常大的，如果说你这个冰被防潮效果不是很好，然后你如果在上面比方说你要开演唱会，它不是有好多灯光吗，它会损，就是湿度太大对那个灯光是有影响的。但它这个冰被就是很好，它是隔温防潮，就是像刚才我说的两个职业俱乐部都跟那儿同时打一个赛季的比赛的时候，然后才会完成转换，使你这种背靠背的比赛，那就是这种冰碗转换是非常频繁的。 此外，场馆还从多个方面进行了升级，以适应冬奥标准。据了解，冬奥会之后，五棵松体育中心将加强群众体育功能的开发。 冬奥会期间，北京冬奥村预计接待来自54个国家和地区代表团参加冰球、冰壶、花样滑冰、短道速滑、速度滑冰、自由式滑雪和单板滑雪7个项目的1670名冬奥运动员及随队官员。冬残奥会期间，预计接待来自20个国家和地区代表团参加残奥冰球、轮椅冰壶项目的534名冬残奥运动员及随队官员。 为全面检验赛前的运行状态，10月20号到21号上午，北京冬奥村开展了全流程、全要素、场景化、实战化的运行测试模拟战。774人组成了43个代表团和一个观察团，参加了代表团注册、居民服务、餐饮保障、核酸采样等18个场景和11个科目演练，为2022年1月27号正式开村奠定了基础。 2021至2022赛季国际雪联自由式滑雪坡面障碍技巧的首站世界杯比赛20号在奥地利滑雪圣地施图拜结束。上赛季饱受伤病困扰的爱沙尼亚名将希达鲁强势回归，以绝对优势获得女子组冠军。 由于中国选手谷爱凌在赛前的训练中摔跤意外退赛，希达鲁成为了本站比赛的最大夺冠热门。最终他在决赛第二轮拿下了88.68分，以领先排名第二的瑞士老将赫夫林8.38分的巨大优势夺冠。挪威选手基利以78.32分获得了第三名。 男子组冠军被挪威选手鲁德获得。在接受采访时，鲁德表示，他对明年的北京冬奥会非常期待，并且已经准备好了秘密武器，希望届时能给人带来惊喜。 2021到2022赛季花样滑冰大奖赛法国站20号在格勒诺布尔落下帷幕。俄罗斯队和日本队成为了最大赢家，俄罗斯选手包揽了女单和双人项目的金银牌，日本则收获了男单项目的冠亚军。中国队没有参加本站的比赛。 冰舞项目中曾4度获得世界冠军的法国组合帕帕达基斯西泽龙第6次在家乡举办的比赛中成功夺魁，这对法国组合以总成绩221.25分获得了冠军。 正在备战2023年男篮世界杯亚洲区预选赛的中国男篮日前在宁波北仑基地召开赛前动员会，队员们敞开心扉分享了感受，纷纷表达了为国出战、为国争光的信念。中国男子篮球职业联赛常规赛第一阶段结束后，国家队球员马不停蹄地集结，准备世界杯预选赛第一窗口期的比赛。 本次男篮世界杯亚洲区预选赛共分为4个小组，中国队被分在 B 组，同组对手包括澳大利亚队、日本队和中国台北队。小组赛采用主客场双循环的赛制，小组前三名晋级下一轮。由于疫情防控等原因，中国对阵日本队的主客场比赛均在日本仙台市进行，比赛时间分别为11月27号和28号。 好玩，好看，娱乐信息一站纵览，潮流、经典、文化动态及时呈现，文化娱乐旅游资讯。 接下来关注文旅方面的消息。2年前，意大利艺术家卡特兰在迈阿密海滩巴塞尔艺术博览会上，用胶带将一根香蕉贴在了墙上。